Oh! 没事了， 大哥了，没事了，大哥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吗？ 想困大喊

苦问老天。